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在黑龙江省的最北端有一个村子叫做北极村，在冬天它成为了非常火爆的一个旅游的目的地。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北极村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北极村是黑龙江省漠河最北端的一个小村，北极 village or North Pole village， 啊，两个英文的翻译哈，一个呢用汉语拼音北极，第二个呢用英文 North Pole P-O-L-E 哈，这个极地 North Pole 北极 village is a small town in China's northernmost counties of 漠河。那么看一下最北端的叫 Northern， 我们知道这个 North 这个词呢后面加一个 E-R-N 变成它的形容词北部的，然后再加一个 most M-O-S-T 表示呢最北端的哈 Northernmost County of 漠河黑龙江 Province。 那么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特别的特殊，它和俄罗斯啊仅一河之隔，这个村呢是中国最冷的地方之一，那里的所记载的最低温度呢达到了-52.3°。 Separated from neighboring Russia， Separate 这个词我们在前几期讲过了，表示分开分离哈 ,separate, separate 是它的原型， separate from 是一个过去分词哈，表示说一个被动语态的概念，与什么什么相邻哈，与什么什么相隔。from neighboring Russia， 它的邻居呢是俄罗斯哈，用一个 neighboring Russia。因此我们在说邻国呢我们会说 neighboring country, neighboring country 哈，同学们记下来。neighbor 这个词不仅呢表示邻居，同时啊加上 ing 呢也可以表示说与之相邻的一个区域，这么一个国家。 By only a river, the village is one of the coldest place in China, where the lowest temperature ever recorded， 所记载的哈最低的一个温度 lowest temperature ever recorded reach -52.3°C。 那么这里面表示零下呢用的是 minus M-I-N-U-S minus 啊，同学们记下来 minus 表示零下啊。有的时候呢用这个 below 这个词哈来翻译，当然这个 minus 更加准确的一个翻译方法了，更加我们说具有科学性啊， -52.3°C。 如果大家去这个北极村啊有哪些交通方式啊，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方便非常快的就是说坐飞机了。除了在极端寒冷的天气里啊，飞往北极村的航班啊几乎全年都有。Flight to Beijing Village are available almost all year round。这里面这个航班啊用的 flight 是有，不能用的 have， 而用一个 available。所以同学们呢要习惯用 available 这个词，表示说什么什么东西呢是可行的，什么什么东西呢是有的，这么一个概念。比如说你可以使用这个教室，就可以说 classroom is available， 一个人啊 a person is available， 表示这个人是有时间的啊，他可以呢帮着你哈做某件事情。当然了如果说公交车火车或航班 available， 表示说呢有这个火车汽车哈飞机哈这个运行运营。 almost all year round except on days of extreme icy weather， 除了呢那些非常寒冷的天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这个航班会这个 cancel 哈取消掉了，但一般情况下呢一年四季呢这个航班都 available。 那么这个村子哈，这个北极村是游客们理想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在那里可以看到一些很酷很罕见的一些自然现象哈，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哈特别的特殊。比如说 啊，非常罕见的我们平时看不见的这个极光和这个日晕，在夏至这一天，它是亚洲唯一一个能够体验到极昼的地方。在那个时间段，日照可以呢达到22个小时。The village is ideal destination for tourists. 这里面又碰到了这个 destination, D-E-S-T-I-N-A-T-I-O-N, 表示目的地啊 ,destination, 前面的加上 ideal, 理想的啊，它不是那个 idea, 是 ideal, 后面加一个 L, 啊，它的发音也不一样啊，想法主意呢是 idea, 啊，如果说是一个理想呢是 ideal, 后面加一个 L, 啊，所以说同学们要区分出啊这两个词的区别。大家能够看到一些非常 cool and rare natural phenomena, 啊，一些很酷的很罕见的一些自然的现象啊 ,natural phenomena, P-H-E-N-O-M-E-N-A, phenomena, 是表示一个现象。当然呢也可以指一个社会现象，也可以用这个 phenomena。当然如果说指一个人 ,she or he is really a phenomena, 那么往往有一个概念说这个人啊有一些太夸张，或者说呢有一些怪怪的哈，他一些行为啊大家会认为是一个 phenomena, 是一个现象了啊。那么后面看一下一些自然现象，比如说极光叫 polar light, 啊 ,polar light, 那么这个极地这个词加一个 light, 啊那么极地的光，以及呢 solar halo, 日晕 ,solar, 太阳这个词加 halo,h-a-l-o, halo 这个词往往呢是一个东西呢它周围的这个光叫 halo 这个词哈，那么合到一起叫日晕啊 ,solar halo, on the summer solstice,啊，表示说在夏至这一天 ,summer solstice, it is the only place in Asia to experience polar day, 是一个体验极昼的这么一个地方哈，这个极昼呢也跟这个 polar 有关系啊 ,polar 加一个 day, 哈 ,polar day, when the sun will be visible for 22 hours a day, 那么一天22个小时太阳都可以被看见 ,visible, 这个词表示可视的可见的V-I-S-I-B-L-E, 那么其中这个 V-I-S 往往表示我们的视力，我们的一个视觉哈。同时啊，游客们还可以看到夏季美丽的山脉和清澈的湖水。同样在冬季啊，虽然很冷，但是呢，冬季呢，它有美丽的雪景。同时啊，在寒假期间，追求品质旅游的一些家庭啊，可以在冰雪覆盖的世界里，可以呢，获得平静和安宁。同时啊可以玩得非常的开心。It offers everything, 啊它几乎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啊，从夏天到冬天 ,from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clear water in summer, to, 然后呢美丽的啊迷人的这个雪景叫 gorgeous snow scenery in winter, 哎这个词同学们记下来 ,gorgeous, G-O-R-G-E-O-U-S, 表示非常的美丽啊非常的有魅力的一个意思 ,gorgeous,那么也可以形容一个人啊非常的 gorgeous, 后面跟的是雪景啊 snow scenery in winter, family looking to spend quality time together, 那么追求一些品质时间了 quality time, 表示一个人去度假的时候呢他追求的是品质游，而不是说到那儿呢只是说下下车然后呢拍拍景啊拍拍照片就完事儿了，那么需要呢能够大家安顿下来真正的去体验一下度假的感觉，叫这个叫 quality time。 后面 together during the winter holiday can have a blast in the scenery, 那么呢会玩的非常的这个开心，有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状态，用的是 blast B-L-A-S-T, have a blast in the serenity and the peace of snow covered world, 非常的安静啊，非常的平静和安宁啊，两个词。我们说平静的叫 serenity, S-E-R-E-N-I-T-Y, serenity, 然后呢安宁是 peace, 合到一起呢往往呢形容一个山一个水边啊等等非常安宁非常安静的这么一个状态 serenity and the peace of snow covered world。除了滑雪和滑冰等户外运动之外啊还有很多户外的探险活动。There is a lot to explore outdoors in addition to a beautiful slope for sports like skiing and ice skating. 到户外去探索一下用这个词 explore outdoors, 除了 in addition to the beautiful slope, 哎这里面是指一个山的一个地形啊表示说山的这个山坡。 我们知道滑雪的话呢需要一个山坡，那么这个坡呢用这个 slope S-L-O-P-E slope for sports like skiing and ice skating。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跟北极村有关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么一个自然景象啊，叫做雪烟花啊。我们知道这个烟花表演都是说在春节期间大家燃放了这个烟花爆竹，但是呢在北极村大家可以看到一场雪烟花。那么对于那些想要为孩子们做一些简单的娱乐活动的家长来说啊，仅仅呢走到户外就会让他们看到一场非常别致的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雪烟花，把这个水啊洒到空中，那么这个水迅速的结成冰之后形成的这个美景。 For those who want to have some simple fun activity, especially for children, 非常简单的一个娱乐活动 fun activity for children, merely, 仅仅简简单单的 stepping outside, 走到户外需要一个水瓶或者说呢拿点这个装水的一个东西就可以了 will enable them to enjoy a show of snow fireworks。 哎，同学们记下来如果说有机会去北极村的话一定要看一看这个 snow firework, 叫做雪烟花，我们说这个烟花表演呢叫 fireworks, 但今天我们前面呢加一个 snow, 雪的烟花。 by splashing water into the air, 把这个水啊洒到这个空中形成了一个非常绚丽的一个美景啊。这里面这个 splashing, S-P-L-A-S-H, 表示这个洒。我们说去这个云南会有一个泼水节，那么这个泼水的这个泼这个词用 splashing water, festival, 也表示这个泼水的这么一个动作 splash。那么在户外呢是一个冰天雪地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在室内大家住的这个酒店里面，家庭旅馆和别致的酒店提供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温暖和放松的感觉。那么大家会体验到如果外面特别的冷寒风呼啸的话呢，如果屋里面特别的温暖非常明媚的话呢，给一种非常安全的感觉，特别是当周围的声音被外面的暴雪暴风雪所覆盖的时候，那么这种温暖感这种放松感特别的强烈。 Inside the family inns and the chic hotels, 两个词，一个是家庭旅馆非常的温馨 family inn, 这里面这个旅馆用的是这个 inn, I-N-N, 那些小的旅社小的旅馆。 And the chic hotels, 这里面 C-H-I-C 表示特别别致的一些酒店。 Provide incomparable feeling, 难以对比的无与伦比的，我们知道 compare 是对比， incomparable 无法对比的一种 feeling of warmth and relief, 一种温暖和一种放松，两个词同学们记下来， feeling of warmth, 那么这个不难一种温暖感以及呢一种放松的感觉，就是 relief, R-E-L-I-E-F, relief, especially when all other sounds are hushed,by the heavy snowfalls, 周围的那些声音那些噪音或那些其他的声音被这个暴风雪所覆盖的时候被这个掩盖了下去，用这个词叫 hush, H-U-S-H, 它往往呢是指呢让一个人不出声，让一个人呢静下来的意思 hush, 比如说在开会的时候突然领导发言了或老师在说话，同学们会用这个手指捂住自己的嘴然后说别说话了老师要给我们讲课了，那么这个动作叫 hush, 让一个人呢叫闭嘴不要说话了。随着当地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北极村的邮局它的服务范围也逐渐在扩大，包括了打印照片和呢制作一些个性化的名片，同时大家在那里面给自己的朋友或家人包括给自己寄一封信，都是呢与众不同的这么一个感受，因为呢他发信的地点呢在最北端的这么一个小的一个村子非常非常的与众不同。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tourism, local tourism, 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The post office in Beiji Village adopted the northmost post service in the country, 被誉为最北端的一个邮政服务了，这个 dub, D-U-B, 表示被给予什么一个别名其他的一个外号。 Has also expanded its functions, 拓展了它的服务范围，它的 function, 它的功能， to include, 包括了很多其他的服务，比如说 printing photos, 比如大家用手机拍了一些照片，那么感觉在手机里面看不舒服，那么可以把这个照片给它打印出来，那么大家去邮局呢就可以呢得到相应的服务。另外呢还做一些个性化的明信片，这也是非常好的，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图片经过一些 PS 处理，把自己的放到这个照片里面啊，同时呢做一个 postcard， 是非常个性化的，非常与众不同的这么一个 feeling， 这么一个感受。个性化的明信片英文如何来说哈 ？personalize， 我们知道 personal 自己的 personalize 变成了一个过去分词 personalize postcard， personalize postcard。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Beiji Village or North Pole Village is a small town in China's northernmost county of Mohe, Heilongjiang Province. Separated from neighboring Russia by only a river, the village is one of the coldest places in China, where the lowest temperature ever recorded reached minus 52.3 degrees Celsius. Flights to Beiji Village are available almost all year round except on days of extreme icy weather. The village is an ideal destination for tourists who like to see cool, rare natural phenomena like the polar lights and the solar halos. On the summer solstice, it is the only place in Asia to experience a polar day when the sun will be visible for 22 hours a day. It offers everything from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clear water in summer to gorgeous snow scenery in winter. Family looking to spend quality time together during the winter holiday can have a blast in the serenity and the peace of snow-covered world. There's a lot to explore outdoors in addition to the beautiful slopes for sports like skiing and ice skating. For those who want to have some simple fun activity, especially for children, merely stepping outside will enable them to enjoy a show of snow fireworks by splashing water into the air.Inside, the family inns and the chic hotels provide incomparable feeling of warmth and relief, especially when all other sounds are hushed by the heavy snowfall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tourism, the post office in Beiji Village, dubbed the northernmost post service in the country, has also expanded its functions to include printing photos and making personalized postcards.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永远爱你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love.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本关于爱的故事书。那在这儿 ,Jason 老师有一个特殊的小要求，请你邀请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听这个令人感动的小故事，好吗？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Love You Forever.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永远爱你。A mother held her new baby and very slowly rocked him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And while she held him, she sang,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like you for always, as long as I'm living, my baby you'll be. 一位妈妈抱着刚刚出生的小宝宝，轻轻地摇着，摇啊摇啊，并且温柔地唱道，我永远爱你，我永远疼你，只要我活在世上，你就永远是我的宝贝。The baby grew, he grew, and he grew, and he grew. He grew until he was 2 years old, and he ran all around the house. He pulled all the books off the shelves. He pulled all the food out of the refrigerator, and he took his mother's watch and flushed it down the toilet. Sometimes his mother would say, This kid